在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同志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4周年之际，2017年称颂白竹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2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在金正恩元帅精力充沛的领导下，朝鲜4年来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成为了战无不胜的强国，还同美帝国主义者进行激烈的较量，一直谱写了百战百胜的历史篇章。